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第二页。讲义请翻到讲义一的第四页。广会当知，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堕比比有情众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身份生起。我们上次依原册书讲解八识的差别。八识差别依六种义来分辨，我们正在依第一义种数多少来讲解。大圣中龙猛宗唯有安立六世，所以钦辩菩萨就安立比量来破斥阿赖耶识有自体存在的说法。大圣弥勒宗有三种说法，第一是菩提留支，依唯识论立二种心，已经讲解完毕。第二是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世义，也讲解完毕。第三是大唐三藏，依楞伽等经及护法宗义安立八识，其中破斥钦辩菩萨所立的比量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讲解破斥真谛九世义。请看讲义一的第四页第二行。真谛是说九种事中后知三事皆有多失。真谛三藏安立九世义中，后面安立的第七、第八与第九世的义理有多种过失。一且如第七有二种失。第一先说真谛安立的第七事宜就犯有两种过失。阿陀挪者第八义名而非第七，故此经等说第八事名阿陀挪，二义相违，这是说明第一种过失。阿陀挪事其实是第八阿赖耶识的义名，而不是第七世，所以在本经心意事项品中说心，说阿陀挪即说阿赖耶等都是第八世的义名，因此真谛说第七世名为阿陀挪世，与经论中第八世是阿陀挪世的义理相违反。所谓烦恼障，便为此经八地以上有染墨挪或不成佛，为庄严论等转八世成四智一也。这是说明第二种过失。所谓烦恼障，真谛说第七世唯有烦恼障而没有法执，便为此经八地以上有染墨挪。在解深密经地波罗蜜多品中说第八地以上的圣人一切烦恼不复现行， 但是还有所知障为一止。所以知道八地以上的菩萨仍然有第七世染墨挪的法执现行，与真谛安立的第七世没有法执的义理相违反，或不成佛。真谛说烦恼障灭除以后，第七世也随着灭除，所以第七世决定不成佛。为庄严论等转八世成四智义，在大圣庄严经论等说成佛之时，八世转变为四智，第七世转一成平等性智，为菩萨示现受用身土，可知第七世也有成佛意，与真谛第七世不成佛意相违反。二，第八赖耶能起法执，或云原十八戒皆不因理。第二，再说真谛安立第八世的过失。真谛安立第八阿离耶识有法执，或说阿离耶识可以圆十八戒，都不合正理。为什么呢？心所法中无明无明数，如何得与法执俱起？第八阿赖耶识从无始以来乃至到成佛之前，只有与触、作意、受、想、思五种变形心所相应。第八世相应的心所中没有明心所，明心所就是无始心所。第八世也没有无明心所，无明心所就是痴心所。这样怎么能说第八世有法执俱时升起呢？又新翻辩中辩论云，宋曰世生辩四义，有情我即了，此尽实非有，尽无故事无。长行是云，宋云辨四义者，为四色等诸境性现。辨四有情者，为四自他身五根性现。辨四我者，为染墨挪与我痴等恒相应故。辨四了者，位于六世了相粗故，据说如彼。故知第八不圆心等若广分别如成为是也。前面曾经解说真谛三藏在他翻译的中边分别论中有颂文说根尘我即是，本是生死彼。在长行中解说的时候说根尘我是四种境界是本是阿离耶识所取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十八戒法都是阿离耶识的所缘境。现在这里说玄奘法师重新翻译了中边分别论，改名为辩中辩论。同一个颂文，心意为世生辩四义，有情我即了，死尽实非有， 静无故事无。新译的长行解释说，宋于辨四义者，为四色等诸境性现。我查了辩中辩论的原文是论曰辨四义者。论中宋文所说辨四义者，是指四有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相显现。辨四有情者，是四有自他内生的眼耳鼻舌身五根相显现。辨四我者，是指第七染墨罗氏恒语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种烦恼相应。辨四了者，是指四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此六识的了别形象出现，所以名为了，据说如彼。在长行中又说，四五境的意象以及四五根的有情象是它的所缘境，无有了别的形象。由此可以知道，第八世缘根生气世界等十界，而不缘前六世与第七世。如果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成唯识论》。三，又真谛云：阿摩罗氏反照自体，无教可凭。第三是说真谛安立第九世的过失。真谛三藏安立第九阿摩罗氏，有能缘的无垢世及所缘的真如二义。而无垢世是缘真如为境，意思就是阿摩罗氏是反照自体。这种说法在圣教中是没有同样的教法可以作为依凭的。复为如来功德庄严经，比云如来无垢世是净无漏界，卸脱一切障，圆净智相应。准经可知，无垢世者即是净分第八世也。在大正藏没有查到如来功德庄严经，那么在此经中有记诵说如来无垢世就是佛的无垢世是净无漏界，是清净无漏的法界，卸脱一切障，已经完全卸脱一切烦恼与所知二障，圆净智相应。无垢世是心王，有大圆净智与无垢世相应，而大圆净智就是由第八世转依所成。依照如来功德庄严经就可以知道，无垢世就是第八世转染成净，并不是在第八世之外另外有一个第九世的自体存在。又决定藏论即是于邪，彼论本无九世平也。真谛说九世章是引自决定藏论九世品中所说，可是决定藏论就是 于伽师地论，抉择分五世身相应地与异地的意义。经查于伽论，在这一部分并没有九世品，其中也没有说到有第九世的存在。由此故知，真谛安立九世义是不合正理的。一种数多少，解说八世差别，到这里讲解完毕。二，言世明者，先通后别。第二种意义是从八世的名字来解释八世的差别，先解释通名，然后再解释别名。言八世者是其通名，八位标数，世即了别，通性吉象，简为六世，故言八世，即六世中代数是也。说八世是通说八个世的名字，八是标举世的数目有八个，而世的形象是了别，通性吉象，可以解说无为法是性，有为法是相。事能了别有为即无为法，故说通性即相。或者说性是事的真实相，相是事的如幻相。又或者说性是性宗，相是相宗。相宗在有为法上安立八世，性宗将无为真如也记入世中。为了简别小圣及大圣宗派为说有六世，所以特别说八世来简别，不是只有六世。八世在六离合世中是属于代数世。言名别者，八世又各有别名，言等六世皆一主世，为一眼之世名为眼世，乃至一意之世名为意世。眼世、耳世、鼻世、舌世、身世、意世，个别六世的名字都是六离合世中的一主世。眼世是一眼根升起之世的意思，眼根是主，一主得名，所以称名为眼世。其余耳鼻舌身意识也都是一耳鼻舌身一根为主升起之事而得名，所以在六离合事中都是属于一主事。第七，莫挪此云意，如成为事，恒省思量胜于事故，若依此事意即是事，故名意事，是实业事。第七世的别名梵语是莫挪，此汉地翻成是意的意思，意就是思量。如同成为世论第四卷中说，莫挪世是恒省思量，而其余的七世不具足恒省思量意，所以说莫挪世胜于世，因此名为 意识。如果依照这种解释，思量的意就是事的作用，所以得意识名。依业用而得名，所以是实业事。八阿赖耶，此云藏事，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义故。此即如次，果于因中藏，因于果中藏，境于执中藏。具如成为事论及摄大圣，此亦持业藏及事故。第八阿赖耶识在汉地名为藏识，有收藏保存的功能，称为藏。第八识有能藏、所藏、执藏三种义，所以得名为藏识。关于能藏与所藏义，在《成唯识论演密》中就提出三种解释。印顺法师在《摄大圣论讲记》中也说，窥基法师与圆策法师对于能藏、所藏有不同的说法。那这里是圆策书，我们就必须照圆策法师的说法。在圆策书中说，果于因中藏是能藏义，因于果中藏是所藏义，境于执中藏是执藏义。依印顺法师的解说，圆策法师是约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来解说能所藏。种子是因，现行的诸法是果，果于因中藏是说种子升起现行诸法的意思。种子是能藏之因，诸法是所藏之果，所以约种子说就是能藏义。因于果中藏是说现行诸法熏习种子的意思。诸法是能藏，种子是所藏，所以约种子说就是所藏义。近于执中藏是说一期染污意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内在的自我，以致不能了知所缘境的真实相，这就是执藏义。在《成唯识论》以及《摄大圣论》对于能藏、所藏与执藏义有多种解说。藏识在六离合识中是持业识，识有藏的作用，所以名为藏识。到这里依名字说明八识的差别，就讲解完毕。三，言体性者，且依三义。一，曰三性；二，曰三科；三，依法术。第三种意义是从八识的体性来说明八识的差别。下面就依三种意说明八识体性的差别。 三种义是一约三性，从三自性来说明。二约三科，从运、处、界三科来做说明。三依法术，从法门的数目来做说明。若依三性，分别八事，一一皆通三性，奢望归真，皆真如故，托因缘起，皆名依他，随执情有，是所执性。如果要依三自性来分别八事，则八事中的每一事都具有三自性。奢望归真，皆真如故。八事都是虚妄分别所设的事，而其真实自性都是以真如为自体性，所以八事皆通圆成实性。托因缘起，皆名依他，八事皆依托自种子为清因缘，自变境界为所缘缘，前一念的自是为等无间缘，所依的根等为增上缘，所以八事都是依他因缘而生起，就名为依他起。因此八事皆通于依他起性，随执行有，是所执性。于八事上，随顺有情的妄执，依名记忆，遍计执着，八事有假说自性，所以八事皆通遍计所执性。故唯识第九云，为唯识性略有二种，一者虚妄为遍计所执，二者真实为圆成实性。复有二性，一者世俗为依他起，二者圣意为圆成实。在《成唯识论》第九卷中解说圆成实性，就是唯识实性。其中论文说，为唯识性略有二种。讲到唯识性，大略有真妄相对以及真俗相对这两种。一者虚妄为遍计所执，二者真实为圆成实性。在成唯识论下面还有未减虚妄说实性言这一句文，这是依真妄相对来解说唯识性，又分为两种。是就是依他起性，而依他起性是可以通往虚妄杂染性，依他起性也可以通往真实清净性。第一种唯识性是说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不能了知所分别的境界，也是依他起性，并没有众生遍计的言说自性，所以就成为虚妄杂染的遍计所执性。第二种唯识性是说圣人能以无分别智通达外境实无，只是四意相现，于是就通往真实清净的圆成实性。所以真妄相对是要说明遍计所执性与圆成实性都不离依他起性， 在依他起信上简别去除了惦记所执自信，就显示出依他起信的真实字体，也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在唯识性上加上实字，就成为了唯识实性，来全表真实圆成实性。复有二性，一者世俗为依他起，二者圣意为圆成实。好，在成唯识论下面还有未减世俗故说实性这一句文，这是依真俗相对来解说唯识性。真俗二谛是在有体法的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上做相对的分别，遍计所执自性是无体法，所以就略去不说。第一种是世俗唯识性，也就是依他起性；第二种是圣意唯识性，也就是圆成实性。为了简别去除世俗谛的依他起性，显现圣意谛的圆成实性，所以用唯识实性来全表圣意圆成实性。三颗出体，五蕴门中，八世皆用世蕴为体。三颗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佛法的安立是为了要破除凡夫使我的执着，可是凡夫的迷执有偏重的不同，所以就安立了蕴、处、界三种法门分别对治。对于偏重迷于心法者，就合色法为一个色蕴，开立心法为四，就是受想行识蕴，来详细的说明心法的差别相，这就成为五蕴法门。对于偏重迷于色法者，就开立色法为实，即是眼等五根与色等五境实处，合心法为二，就是一根与法境二处，就成为十二处法门。详细说明色法的差别相。对于色心二法具迷惑者，则开立色法为实，就是五根、五境、十界；开立心法为八，就是一根、法境与六世八界，这就成为十八界法门，详细的说明色法与心法的差别相。现在就依蕴、处、界三科来说明八世的体系。五蕴门中，八世皆用世蕴为体，八世都是心王。五蕴法门中的色蕴是色法，受想行三蕴是心所法，所以八世心王就都涉属于世蕴当中。十二处中皆异处设，皆有无间灭依异故。在十二处法门中， 八士由异处所涉属。无间灭一是说前念的心所法灭去，是不间断的后一念心所法升起的所依。譬如后一念眼识要升起，必须前一念眼识灭去，让出现行的位置，然后后一念眼识才能升起现行。无间灭一就是一根，八士都有无间灭一，所以八士有异处所涉属。十八戒中前五种事一一皆用自世界及异界一分为题。第六七八三世一一皆用异事及异界少分以为自性。在十八界中，眼识用眼识界以及异界一部分，就是前一念眼识灭去为自体。同理耳鼻舌身识都是用自世界以及前一念灭去的自世为自体。第六是用异世界中第六是一部分以及异界中前一念灭去的第六是这一部分为自体。同理第七世与第八世各用异世界中自世的一部分以及异界中前一念灭去的自世这一部分为自体。第三依法书人测书没有注解。如果依白法门，那就是八世心王为八世的自体。依体性说明八世的差别，到这里解说完毕。四变所依者，八世所依各有三种。第四种意义是从八世升起的所依，说明八世的差别。八世的所依各有一因缘依，二开导依，三具有依三种。于是有人提问说，心法由四缘所生，为什么因缘等无间缘以及增上缘的所依根，这三缘说为所依，而所缘缘不名为所依呢？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解说，所缘缘是通于内身以及外境，而其余三种缘唯在内身，所以只说三缘为所依。又说所缘缘中的外境身世的力量比较微弱，而其余三种缘身世的力量比较强盛，所以只说三缘为所依。还有其余的理由可以去参考了义灯以及成唯识论书要。一因缘一未能亲生八世种子，故成唯识论第四卷云，以因缘一未自种子，诸有为法皆托此一，离自因缘必故生故。 第一种所依是因缘依，就是摄藏在阿赖耶识中的八识种子。这八识种子是能升起八识的清因缘，所以就称名为因缘依。在《成唯识论》第四卷中说，诸心与心所法有三种所依，第一种是因缘依，就是心法与心所法的自种子。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因缘依就称名为种子依。所有的有为法，也就是所有的依他起法，都必须依托此自种子为清因缘而升起。离开自种子为清因缘，诸有为法必定不会升起，因此就安立八识种子为因缘依。二，开导依，为前念灭自类八识，各望后念为开导依。第二种所依是开导依，开是避开的意思，导是引导使令升起的意思。前一念的心事灭去，就避开了，移去了其现行位的处所，为后一念自类的心事现行开路，并且它能引导后一念自类心事升起。所以前念事对望于后念事，就称名为开导依。说自类八识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指开导依维持八识心王是所依，与八识俱实而生的心所不称名为所依。但是在论中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二种意思是唯有自类识是开导依，譬如说前一念眼识是后一念眼识的开导依，但是前一念的眼识不为其余的尔等七识作为开导依，故唯识云三等无间缘依，为前灭意诸心心所皆脱此依，离开导根必不转故。在《成唯识论》第四卷说，第三种所依是等无间缘依，为前灭意，意就是指等无间意，也就是前一念灭去的心事，诸心心所皆脱此依，后一念的自类心事与相应俱实升起的心所都要依托此前念灭去的自类心事才能升起。原因是离开导根必不转故，根就是依，也就指一根的意思，转是升起现行的意思。如果前一念心事不灭去，不离开现行位，后一念自类的心事与相应的心所就必定不能升起现行。所以等无间缘依就是开导依，等是等同的意思，就是前念与后念心所法升起的时候，它的字体都只有一个，不会有一法同时有两个字体升起，所以就称名为等。 譬如在同一念，只会有一个眼识的字体升起，不会同时有两个眼识的字体升起。无间缘，这里的无间不是说刹那刹那相续不断，中间没有间隔的意思，而是说前念的自类八识灭去后，虽然间隔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没有自类的心识升起，而后有一念自类心识升起时，则前一念灭去的自类识就是后一念自类心识升起的无间缘。好，是这个意思。三，具有一，然具有一，诸事不同。第三种所依是具有一，然而八事的具有一各自不同。对于八事的具有一，南陀、安慧、净月、护法都有不同的解说，在《成唯识论》第四卷有详细的说明。这里原册书是以护法宗作为正义来解说。眼等五识各有四依，眼、耳、鼻、舌、身五识各有同净、分别、染净、根本四种所依。一同净根为眼等五根各望自是。第一种是同净根，根就是所依的意思，所以同净根就是同净依。同净是说眼等五根与眼等五识都是共同取限量的色等五尘为境界。譬如说眼根与眼识共同取限量的色尘为境界，耳根与耳识共同取限量的声尘为境界等等。所以眼等五根对望于眼等五识就称名为同净一。譬如眼根对于眼识，耳根对于耳识等等，乃至身根对于身识，都是同净一。二，分别根为五识具同源异识。第二种是分别根，就是分别一，与眼等前五识具实同源境界的第六意识就称名为分别一。虽然第六意识也有与前五识不同源境界的时候，但是从多部分是同源以及长时间是同源而说，第六意识是前五识的分别一。又前五识只有自性分别，第六意识有自性、嫉妒、随念三种分别。所以《成唯识论述记》中说前五识是无分别，而称第六意识是分别，因此第六意识是分别一。三，染净根为第七摩挪。第三种是染净根，就是染净一。第七摩挪是从无始以来恒常与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种染污心所相应，执着阿赖耶识为自我，而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成为根本染。 年等前五世，由此根本染为一止，而成为有漏的杂染法。由于修正行，使令第七摩罗氏转成清净无漏平等性质，由此根本净为一止，延等五世也就成为无漏清净法。四根本一为第八世，第四种是根本一。阿赖耶识是延等五世升起的根本，所以是他们升起的根本一。故为是云，由此五世具有所依，定有四种，为五色根、六七八世，随切一种，必不转故。同净、分别、染净、根本所依别故。在成唯识论中说，如果法具足了四种意义，就可以说是所依。这四种意义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由于此四义延等五世的具有所依，决定是有四种，就是眼耳鼻舌身五色根，与第六义士、第七摩罗士、第八阿赖耶士。如果在这四种所依中随便缺少任何一种，延等五世是必定不能升起的。这四种所依的差别，就是五色根是同净一，第六义士是分别一，第七摩罗士是染净一，第八阿赖耶士是根本一。圣教为说依五根者，以不共故，又必以同净，净相顺故。有人提问说，如果延等五世有四种所依，为什么在圣教的经论中说到五世的具有一，多处只说五色根是五世的具有一呢？回答说有三种理由。一是不共故，五色根各为自世的不共所依。譬如说眼根是眼识的所依，而眼根不是其余耳等四识的共同所依。耳鼻舌身根也是如此，只是自识的所依，而不是其余四识的共同所依。又必同净，就是五根与自识同源限量的相应境界。譬如眼根与眼识同源限量色境，乃至身根与身识同源限量触境，境相顺故。五根能升起五识，所以五根与五识的关系清净，又五根与五识相顺而不相违。譬如说五识如果成为无漏，则五根也就成为无漏；五识如果是有漏，则五根必定是有漏。由于以上的三种理由，所以圣教中多说五根是五识的具有一。第六义士具有所依唯有二种，第六义士的具有一只有第七摩罗氏作为染净一，与第八阿赖耶氏作为根本一二种。有人提问说，前五世与第六义士同源限量境界，为什么不说延等五世是第六义士的所依呢？回答说，延等五世升起圆律境界的时候，必定有 第六意识升起同源境界。所以安立与五识具同源意识作为分别所依。但是当意识升起的时候，五识却不必一定要升起。譬如说在独头意识的时候是没有五识共同升起的，所以并不因为没有五识意识就不能升起活动，因此五识就不是意识的所依。故唯识云，第六意识具有所依，唯有二种，为七八识，随切一种必不转故。所以在成唯识论中说，第六意识的具有所依，只有染净一的第七识与根本一的第八识两种，随便缺少其中一种，第六意识就必定不能升起活动。第七莫挪具有所依，唯有一种，第七莫挪式的具有所依，只有第八阿赖耶识作为根本一一种。故唯识云，第七意识具有所依，但有一种，为第八识，常识若无必不转。在成唯识论中说，第七意识只有一种具有一，就是根本一第八识。阿赖耶识摄藏一切法的种子，如果没有这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则必定没有第七识的种子作为因缘能升起第七识的活动。第八赖耶具有所依，亦为一种，第八阿赖耶识的具有所依也只有第七识一种。故唯识云，阿赖耶识具有所依，亦但一种，为第七识，彼识若无并不转故。论说藏识恒与莫挪俱是转故。在成唯识论中说，第八阿赖耶识的具有所依也是只有一种，就是第七识，如果没有第七识作为具有所依，第八识就必定不能升起活动。论说藏识恒与莫挪俱是转故。成唯识论述记说，这是瑜伽师地论的第63卷所说的。监察瑜伽师地论中没有这一段文，比较接近的文是说，有心位中心意意识于一切时具有而转，就是在有心位，第八识心，第七识意，第六意识于一切时都是同时升起活动的，但是论中没说五心位。可是在瑜伽师地论第51卷说，由此莫挪，若有心位若无心位，恒与阿赖耶识意识俱转。从这一段文就可以知道，第八识恒与第七识俱时而转。这以上说明了八识的具有一。解云，八识所依，有漏不漏，无有差别。八识在有漏位与无漏位的具有一，是相同无异的。依所依根来说明八识的差别，到这里讲解完毕。五，显所缘者有其四种：一、五识所缘；二、意识所缘；三、莫挪所缘；四、阿赖耶境。一一门中，先变有漏，后显无漏。第五种意义是从八识的所缘境说明八识的差别。八识的所缘境可以分成四种来做说明。 一、五事所缘，眼、耳、鼻、舌、身、事的所缘境；二、意识所缘，第六意识的所缘境；三、莫挪所缘，第七莫挪式的所缘境；四、阿赖耶境，第八阿赖耶式的所缘境。在这四门中，都先说明有漏位的所缘境，然后再说明无漏位的所缘境。一、五事所缘，第一种五事的所缘境，先说有漏位。有漏五事，于五境中各为缘一，为眼视缘色，乃至身视缘处，为是限量。有漏位的眼耳鼻舌身五事，于色声香味触五境中各自为缘相应的一种境界。譬如眼视为缘色境，不缘其余声香味触四境；耳鼻舌视也是如此，乃至身视为缘触境，不缘其余色声香味四境。为是限量，原册书中注解说明，五事所缘都是限量境界。再说无漏位，若无漏位依成为事论第十卷有两事义。无漏位的五事所缘境依成为事论第十卷有两种说法。故比云，成所作智相应心品，有意但缘五种现境。庄严论说，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境转故。在成为事论说，成所作智相应心品，在有漏位是眼等五事与相应的心所法，到了无漏位的时候，就转变成成所作智与相应的心所法品类。有意但缘五种现境。第一是说，成所作智只缘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境界。庄严论说，这里就引用大圣庄严经论的论文作为证明。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境转故，佛的无漏眼等五根，每一根都可以于色等五境上活动。好，庄严论的原文是：为一一根皆能互用一切境界故。佛的眼等五根能够互相缘念色声香味触一切境界，有意亦能通缘三世诸法。佛地论说，成所作智起三业诸变化事，抉择有情心行差别，领受去来现在等意。好，第二师的说法是，成所作智不但能缘限量的色等五种境界，也可以缘过去与未来的境界。所以成所作智能通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法。佛地论说，这里就引用佛地经论来作证，成所作智起三业诸变化事。论中说，佛的成所作智能够升起身与意三业的各种变化事，抉择有情心行差别。成所作智还能够抉择众生的八万四千心行的差别，而为众生宣说相应的正法。 领受 去 来现在等义，成所作智能够领受过去未来现在等意境。由以上论文所说就可以知道，无漏位的成所作智可以圆照三世一切诸法境界。成所作智随佛的意要力，可以圆一法，可以圆二法，也可以圆众多法。而庄严论说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境转，是说佛的五根有这种能力，但是不是说佛的五根一一只能于五境转。所以庄严论所说与佛地经论所说并不相违背。一为限量，不通真智。佛的成所作智随作义力而圆取境界，所以是限量所设。又成所作智是缘各种事相为境界而生起种种变化三业之事，所以它只是厚德智所设，不通于根本无分别智的真智所设。二，意识所缘。第二种是第六意识的所缘境，有漏意识遍缘十八界，诸论皆同。有漏位的意识可以遍缘十八界法，在论书中所说相同。通量非量，或现或比，意识对境界如果了解正确就是量，如果了解不正确就是非量。其中意识正确了解的量有限量与比量两种。若以转一意遍缘诸法，故为是云妙观察智相应心品，缘一切法自相共相皆无障碍。转一成无漏位的意识也能遍缘一切诸法，所以在成唯识论中说妙观察智相应心品。第六意识转一成无漏位就称名为妙观察智。妙观察智与相应的心所升起时，能圆一切法的自相与共相为境界，并且没有障碍。唯是限量通真俗智，妙观察智也是限量智，能圆一切法共相，所以是真智所设。它又能圆一切法自相，所以也是俗智所设。三，莫挪所缘。第三种是第七莫挪式的所缘境，有漏第七，唯缘第八，赖耶见分，实为我法，诸论系统。有漏位的第七莫挪式，从无始以来恒常不断的缘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实为实我实法，在论书中所说大略相同。唯是非量，莫挪是对所缘境的认知是有错误的，所以是非量所设。无漏莫挪一唯识论三世不同。无漏位的第七世就称名为平等性智，它的所缘境在 成唯识论，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故比云，平等性质相应心品，有意但缘第八进士，如染莫挪缘藏事故。在成唯识论说明平等性质与相应的心所法的所缘境。第一师说，平等性质指缘第八清净事，也就是缘大缘净智为境界，就如同在有漏位染污的第七莫挪事，指缘第八藏事为所缘境，是一样的。有意但缘真如为境，缘一切法平等性故。第二师说，平等性质指缘真如理为所缘境，因为它是缘一切法的平等真如性的。有意变缘真俗为境，佛地经说，平等性质证得十种平等性故。庄严论说，缘诸有情自他平等，随他圣解示现无边佛影相故。第三师说，平等性质是变缘真俗二境的。下面引用佛地经证明他缘真境，再引用庄严论证明他一缘俗境。佛地经说，平等性质证得十种平等性故。好，在佛地经中说，平等性质由证得十种平等性而圆满成就佛地平等性质。十种平等性是：一、诸相增上喜爱平等法性；二、一切领受缘起平等法性；三、远离异相非相平等法性；四、弘济大慈平等法性；五、无待大悲平等法性；六、随诸众生所乐示现平等法性；七、一切众生尽受所说平等法性；八、世间极尽皆同一位平等法性；九、世间诸法苦乐一位平等法性；十、修持无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圣位的菩萨在十地的阶位，次地的在一一地中各证得一种平等法性，修习圆满就成就佛的平等性质。这十种平等法性在佛地经论第五卷有做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庄严论说，缘诸有情自他平等，随他圣解示现无边佛影相故。大圣庄严经论说，第七世在有漏位，因为恒常有四种烦恼相应，缘虑第八世见分升起我法二执，分别自他差别。当他转成无漏平等性质，内证平等真如理性，在外观察一切诸法，缘念一切有情皆系平等，于是有大慈大悲恒与平等性质相应。随圣未登圣位的菩萨圣解所乐，示现无边佛受用身徒影像差别，为大菩萨说法，使令受用 大圣法乐。由以上经论所说，就可以知道平等性质是通源真俗二智，唯是限量通真俗智。平等性质是限量智，根本无分别真智，原真如镜，后得无分别俗智，原俗镜。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们法上读，在讲义五的，讲义一第五页这边，一二四，第四行后，看那个近于直中长这边，没有听得很清楚，可不可以再提一下？ 近于直中堂，就是说第七摩罗氏，是说第八世见分为内在的自我，所以他不能够了知第八世的见分是依他习法，所以不能了知这个所缘境的真相。所以就是执藏力，因为执着就把这个真相给复藏了，这个意思。 OK， 那下面这个第四项变所义，在讲这个开导义的时候，后面故为是云这里，然后你后面解释说。离开开导根必不转故，为什么这个根开导根这个根，它只讲一根？后面这个故为是云，三等无间缘义为前灭义。诸心心因所皆脱时，离开导根必不转故。你在解释开导根的根，是说一根。为什么它只限定于一根？ 因为他这里讲的一根就是等无间义，八识都是等无间义。所以八识都用自己的等无间义作为开导， 等无间义。 他刚才讲了前灭义，前面灭去的义根嘛。 哦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 问题我们就回想，再皈依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复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阿难甚众，阿弥陀佛。